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所收听的是料理 DIY， 本节目由李央荣、 潘家轩 一同在每周六晚上五点准时上传更新，亲临现场所主持的料理 DIY 节目，我们要给你七分钟挑起食指大动的欲望，填饱空虚的胃， 让你亲手下厨做出美味的佳肴，度过每周六的傍晚时光。刚下课或刚下班的你们，是否在烦恼晚餐要吃什么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吧。有收听上一集的听众朋友，还记得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吗？ 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意大利面。 哦，我的好伙伴，你当然知道咯。没错，就是意大利面。想必大家对意大利面应该都不陌生，你们是否觉得煮意大利面实在太麻烦了？不仅步骤繁琐，又要准备许多新香料，在做之前就先感到麻烦，放弃了这个念头。 嘿嘿，别担心啦，由我们料理 DIY 来解决你的烦恼，以最简单的厨具配上简单易懂的步骤，料理出美味又健康的意大利面。 那今天要使用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来复习一次吧。最基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意大利面180克、意大利面酱80克、食材像肉或海鲜40克、蒜末、洋葱丁、橄榄油、盐跟水准备适量就可。其他想增加口感多一些配料都可以再增加哦。来访问一下央荣，你平常还会放哪些配料呢？ 哦，我平时还会放番茄、蔬菜、菇类还有玉米。 哇，感觉好健康哦。 哎，健康很重要哎，我们自己要吃的多放一点料，配色也会更好看啊。 对对对，我们就是要做出那种色香味俱全的料理，现在就赶快开始吧。 首先要来煮面，每人份的意大利面都需要准备1公升的水，加入10克的盐在水里，因为意大利面本身不含盐，在水煮的过程中加入盐可以增加意大利面的风味及弹性。若不知道如何估算一人份的量，直面握起来大约一个10元硬币的大小，就是一人份。等水煮沸之后，以散状的方式放入锅中。 提醒一下，煮意大利面的锅子要深一点，才有空间让意大利面在水里翻滚与搅动，可以避免意大利面粘在一起的问题。 至于烹煮的时间，水滚后可以依意大利面的包装指示时间水煮，但每个人的口感需求不一样，还是需要在水煮后不时捞起意大利面的软硬度来试吃。若要进行酱汁拌炒，请预留8分熟度，因此酱汁拌炒过程中还会再熟化。 将煮好的意大利面直接放凉就好，不要用冷水冲意大利面，不但不会增加意大利面弹性，更会把意大利面的小麦香味冲掉，但是可以拌入一点橄榄油，让意大利面不会粘在一起。 好的，在煮面的同时，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有关意大利面的故事，短短2分钟，让你更加了解意大利面。 意大利面统称 pasta， 原本意思是经抽揉过的面团，相传是由马可波罗自中国西带面条回去意大利开始。最早成型的时期呢，约是西元13至14世纪间，在当时人们用谷类来填饱肚子时，就知道将谷类压碎和水来做成浓稠的汤。古罗马人常在这种食物添加 cheese、肉、蔬菜以及海鲜一起煮。 没错，意大利面就是这样产生的。而改革是发生在16世纪的时候，意大利面的制作方法有所改变。当时阿拉伯人的行旅商队在沙漠行进中发明，他们把易腐坏的麦粉加入水揉和干燥，方便携带出门。这种方法传到了欧洲意大利南部。 而优质意大利面的制作必须用品种叫做杜兰小麦粉，俗称沙粒粉来制作。这种小麦粉所含面筋成分相当高，做出来的意大利面不但散发出原味的麦香，面条含丰富蛋白质， Q 度软硬适中，口感也很棒。 哦，刚刚听到了你提到酱汁，普遍会有红、白、青以及橄榄油风味酱汁。红白青酱汁是经典意大利面酱汁口味，也刚好是意大利面国旗的颜色，不但烹调意大利面会用到，制作披萨也少不了它们。三种酱汁可以互相混合使用， 让风味层次更多变化。 听完有关意大利面的故事，接下来是简单调味及配料的部分，利用爆香的方式更有味哦。 第一步，蒜末与洋葱丁以橄榄油爆香，等到洋葱变软之后加入少许的盐。第二步，放入准备好的食材炒至半熟，加入酱汁以及水拌炒。最后，酱汁煮沸时放入意大利面至再次煮沸就可以食用了。 哇，听起来简单又方便呢，各位听众你们也赶快来试着做做看吧。 补充一些刚刚提到额外添加配料的顺序，基本原则是从比较硬的食材先放入锅中炒，但是番茄比较特别，最好是在放完肉之后就可以放入，很多时候都是要依食材的特性去做调整。番茄能够用到烂烂的融在当中会更加的美味，容易熟或是比较软的食材，像是蔬菜或玉米罐头，直到所有食材都差不多熟的时候再放入就可以了。接着是倒入酱料以及面。 哇，主菜还真是一套学问呢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简单又方便的意大利面烹煮流程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大家一起来动手做吧。对今天自己动手做的料理感到满意吗？离健康的生活又更进一步了呢。 现在进入下一周食材预告，下周我们的主题是制作焦糖鸡蛋布丁，需准备的材料有5颗鸡蛋、鲜奶500克、细砂糖40克、全脂奶粉40克以及焦糖液。李阳荣、 潘家轩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